Ragazine 第一次忘罪。7月开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开了不平凡的旅程，得到各位网友、听众、主持、嘉宾、工作人员的相助，我们由最初几个节目到今日十几个，包括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范畴，由最初的寂静无名到而家每周50,000以上的总下载率，更加重要是这个大胆的月费会员计划而家已经超过300名会员，仲不断咁增加紧。呢啲证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过呢、这个都只系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咗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3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的网聚，我们会邀请一班的主持和嘉宾出席，希望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号星期六，时间晚上7点，地点湾仔大荣华酒家，地址湾仔市超域道1号，费用会员150，亦都可以用会员价订留更多位，非会员250。联络请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题网聚，写低你的 username 和联络电话，我们会尽快回复关于入数和其他详情。12月1号星期六，约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网聚。 大家好，咁啊，欢迎嚟到今个礼拜嘅澳门加入。咁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吓。咁啊，今日咧系我哋隔篱咧仲有两位嘅嘉宾啦。咁啊，两位嘉宾咧就自己介绍下啦。咁啊，首先左边嘅系边位咧？ 阿昌啊，男左旅游。 系啦，阿昌哥。咁右边咧？ 古田心。 系啦，就系阿布博士啦。咁啊，今日好齐人啦。咁啊，因为我哋咧就要讨论一啲好严肃，亦都係好熱門嘅問題啊！就係關於咧澳門咧2013年咧呢個科學發展觀啦，同埋維穩方面嘅問題啦。咁啊，點解叫維穩嘅問題咧？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大家就會探討啦。咁啊，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咁啊，首先咧要多謝我哋贊助商啦，咁啊，創科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浩天企業管理，咁啊 ，VPPM 澳門陸象攝影製作學會，咁啊，讚記美食啦，同埋鋪天 Yaris 啊，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咧可以喺咩地方聽到呢？咁啊，當然首先有我哋嘅主台啦 ，www.mccow321.com， 咁就澳門街嘅主台啦，咁啊 ，mccow321 啦，咁啊，另外咧就 Ragazine 就香港嘅平台嚟嘅 ，Ragazine 有 Ragazine 啊，咁啊，仲有我哋美國啊同埋歐洲嘅平台啊 ，Open Sky Radio， 咁啊 ，Our TV 啦，咁啊，同埋咧一班大學生嘅網上電台啊，天台啊，咁啊，節目開始前咧，咁啊，首先咧就即係有個。少少嘅回應啦，咁事源係咩事呢？咁啊，事源呢就有位嘅聽眾啦，咁就即係好開心啦，即係聽眾呢大家都當大家係朋友啦，咁就寫咗一封好長嘅電郵俾我，咁就即係講啊，就話佢呢人生呢最近就出現咗啲問題啦，咁樣就人生不外乎三大問題嘅啫，冇錢、冇女同埋冇健康，係咪先？咁啊，中正第一樣，咁就係一啲錢銀上出現咗問題啊。咁佢又問我，即係話即係睇到好灰啦，咁啊，甚至乎又話諗到咧好冇咁樣即係譬如話係用一啲唔正當嘅手法嚟到去揾啲錢咧咁樣。咁啊，即係喺呢度好簡單回應一下咧，即係喺我哋嘅睇法啦。除非你係做生意，咁如果唔係咧，做生意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就冇諗住同銀行借錢啦，因為如果你同銀行咧，你一係爭咧就爭佢5億，咁如果你爭佢50,000或者500,000咧，你就還到好瀨氣嘅。咁啊，另外咧嗰啲什麼同啲大耳窿啊， 啲財務嗰啲借咧，咁啊呢個更加係我覺得唔好嘅，呢個下下策嚟嘅。咁啊原因咧，因為寫電郵俾我呢個聽眾咧，咁就據我所知咧，咁啊係個女孩子嚟嘅，咁就我就更加唔建議你去揾呢啲人去借啦嚇。咁就另外啦，咁問我上策係乜咧？咁上策好簡單嘅啫，上策就係同身邊嘅親朋戚友借咯。因為你如果係親朋戚友咧，你就同佢講到明你嘅你嘅情況，同埋你短期內咧你會還，但係唔係短期內還到嘅。咁所以咧就講到明咧，問佢哋借就借空閒錢，即係佢即係譬如佢唔係話趕住開飯嘅，咁佢都借咗俾你先。咁你先同自己身邊嘅親朋戚友集咗資啦，咁起碼嗰班友唔會收你利息，亦都唔會做啲嘢去危害你屋企，係咪先？咁跟住咧，先至再去諗咧。話係同銀行借錢啦，咁而因為我都好認真呢個聽眾同我講啦，佢本身又冇物業，亦都話冇乜即係一啲值錢嘅嘢，唯一值錢就係自己啦。咁問我嚟計，話即係作為一個女生，咁可以有啲乜嘢去揾錢啦？首先講啦，因為呢個聽眾咧就唔係澳門人嚟嘅，咁就唔適用於澳門啦。如果澳門嘅女仔咧，我通常都會講噶啦。咁、如果個樣同身材都唔差，就去做公關啦嚇、做公關一個月都揾到萬零兩萬蚊嘅。咁啊，不過如果你呢個聽眾唔係澳門嘅話咧，咁我都係同佢講啦，真係唔好行歪路啦，先係同身邊嘅人去有冇啲閒錢攞咗先，可以欠住先嘅，因為身邊嘅人嚇、跟住另外咧，先至再去諗銀行啦。咁其次嘅就係、有時呢個世界咧，有啲不必要負嘅責任其實係唔使負噶。即係嗱，譬如我講一句啦，即係譬如咁樣講，如果係你嘅男朋友或者係一個你好愛嘅人，佢喺出面爭攞啲錢，而你而家同佢譬如係冇關係㗎啦，或者大家已經係脱離咗咧，某程度上嚟講咧係你即係唔需要係下下都係諗住話，我一定要幫手，因為我應承過，所以幫到底。其實有時咧做人咧，某程度上咧係可以自私嘅，咁唔一定係一定全部嘢要攬得上身咯。咁啊即係喺呢度，因為我自己嚟計，我亦都唔會考究啦呢位聽眾即係佢講啲嘢係真定假啦。咁我純粹咧係睇完佢一篇嘅即係來信咧，咁跟住咧我都話啦，即係我節目度唔開名咁覆翻佢嘅。咁啊自己諗諗啦。咁啊不過咧亦都講一樣嘢就係、司徒文俊又好窮，冇閒錢嘅，咁所以咧就如果要揾呢個借貸咧，其實就可以揾翻自己身邊嘅朋友啦。咁啊，因為咧都試過唔止一次都有聽眾，即係譬如話係有師弟下問過我啦，咁問我直情問我係咪可以做借數啊，係咪去做乜嘢嗰啲？咁其實冇㗎，因為好似我哋嚟計，我哋借俾你嘅都係籌碼係泥碼，咁相信你冇乜用咯。我哋唔係借現金嘅。咁另外第二嘅就係、如果你話係做生意嘅，咁我哋嗰邊可以同人搞融資，但係嗰啲係做生意上面，而唔係話譬如私人性咁樣。問我借三萬啊幾千啊，唔係呢啲，我冇呢啲嘢搞嘅，係啊，咁就喺呢度咧，咁啊即係覆完呢位聽眾啦嚇，咁啊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咁就係咧新鮮滾熱辣啦，就係、今個禮拜係臨時咧係新鮮煮出嚟嘅，咁啊點解咧？咁啊因為咧喺呢個節目出街前嘅幾日咧，就啱啱咧。我哋嘅全澳門最偉大嘅人係邊個呢？阿昌哥， 梗係我哋嘅崔特首啦。 正確讀音啊？ 崔世安特首，唔係咩？ 錯唔得。博士，正確讀音係乜嘢啊？ 崔世安。 都錯，我教你。是崔始贏。 係喎、他自己講嘅喎。 崔始贏特首。 哦。 嗱、特首係啊，得啊啊。施政包交， 但係咁我前面好似仲有兩個字嘅， 係講 笨人喎， 係笨人嗰個係佢講嘅啫， 佢講當應該係比較正式啲係嘛？ 係啦，佢講就正式啲嘅，咁啊崔始贏特首嘅包交啦，咁啊呢個包交咧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圍住三樣嘢嚟到發展啦，咁就係我講嘅啦，就係、第一就維穩啦，係咪？咁啊，一陣間我哋會講維穩方面嘅問題啦。咁第二咧就係呢個科學發展觀啦。咁啊，科學發展觀咧，原來中間咧有關嗰、那個哇好正喎，我哋會提及過有呢個再生水廠啊。咁我哋一陣間又講下呢個水源問題啦。咁另外咧， 有啲咩關科學事咧，咁啊輕軌啦，咁同埋咧會將呢個人口咧移去一個不知名嘅地方咧，做奧運老地啊。咁啊呢個就一陣先再講啦。咁啊同埋三個理論啦，三個理論就係福利同埋福利啦。咁啊喺進入呢、這個即係我哋呢個回顧之前啦，咁第一最簡單啦，我哋先講下維穩嘅政策啦。咁啊，昌哥， 點？ 澳門點解需要維穩咧？ 咁就啊，嚟家澳門經濟發展得咁勁，咁社會變化咁快，咁其實可能好多嘢都適應唔到嘅。咁啊，睇翻近呢兩三年啊，特區政府都擺咗好多資源啊，擺咗好多心機啊，喺我哋嘅福利嗰度咁樣就啊，大幅度增加。好，譬如好似啊，之前佢啱啱公布咗澳門人派8000蚊，哇！嗰、那個 Facebook 嗰個場面簡直係壯觀，超級洗版，無論係香港人、澳門人，個個都喺度講緊嗰啲改圖又出曬，你個香港高登個個都好葡萄咁樣，哇！澳門又派錢啦，又乜乜叉叉啦。 假設你 Facebook 有500個朋友咧，理論上如果500人入面咧有400人係澳門人咧，咁入面有380個都係講緊呢樣嘢。 係咯，就係冇錯咯，就係講緊啊8000蚊點樣洗啊嗰啲。咁樣嘅嘢咯，都幾壯觀下㗎，係嘛？ 我記得咧，我 Facebook 咧有一個人，有個女孩子，咁佢話喎，8000蚊點使好咧？咁我直接答佢，我話我留嚟飲你個餐㗎。 哦，即係你嘅工價係8000啊？ 係 OK 喎， 冇錯。咁我要做8000蚊嘅人情咗佢。 咁你刺激通脹喎、 啊， 人哋講緊5800喎，你十倍喎而家。 香港係500啊嘛，係嘛？誒話封500就唔好嚟，最少俾800啊嘛。 係啦，根據 CCTVB 嗰個民調咧，係51% 係贊成500嘅。 我哋要比多啲添，比夠8000。咁啊，我哋講下呢個維穩政策啦。咁因為澳門咧就係一個咧即係好坦白講啦，係一個好有呼吸新鮮空氣啦，金融體系完善啦，一個冇黑社會啦，一個好和諧嘅地方啦。咁於是咧，和諧嘅地方咧就冇政治啊，咁冇政治咧，亦都冇呢個意見啦，亦都冇投訴啦，冇不滿啦，亦都冇想法噶。咁大家咧就係一班好開心、好和諧嘅市民。咁於是咧。要維穩住，要維持住呢個咁穩定嘅局面咧，就需要一筆咧，我哋叫維穩基金啦。咁於是咧，以呢、這個，因為澳門咧一直以嚟嘅政策咧，以往都係啦，啲華人領袖咧，即係澳葡時代嚇，咁啲華人領袖咧就負責出嚟有啲咩事，咪動員啲人啦。咁啊，背後嘅代價就係、是鎮醫施藥啦，咁啊跟住公書教學啦，咁另外咧有啲乜嘢，你層樓冧咗啊，得你過嚟攞翻幾百蚊啦嚇，咁樣即係講緊好多年前，咁咧。於是咧，呢啲大佬政策之下咧，簡單啲講，澳門有咩事咧，都係一個文化嘅，大家坐低搞掂，坐低搞掂嘅背後咧，就係有幾多錢先。咁於是咧，即係我哋呢個澳門嘅特色咧，就政府咧就好完美咁展現咗出嚟啊。咁你係由幾時開始係有維穩費呢樣嘢啊？ 諗下先啊，好似係何厚華最尾嗰年又開始5000蚊現金分享咁。 係啊，嗱或者咁講啦，維穩費嘅官方説法係叫咩名咧？ 現金分享。 係啦，現金分享就好直接話俾你知啊，俾錢你。係啦，咁啊一開始係阿華哥先係咪啊？ 係啊係啊。 其實啱嘅喎，即其實呢樣嘢係好符合佢嘅性格同埋佢嘅處事方式嘅喎。就係擺平曬所有嘅事啊嘛，咁既然全澳門嘅黑白兩道都擺平得咯，何況所有市民其實理論上都擺平到嘅，係咪先？咁啊，阿華哥嚟自現金分享啦，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亦都係因為呢樣嘢咧，所以令到澳門人嘅身價暴升啦。即係我都成日話啦，以前你話翻大陸玩。話你話香港仔咁，跟住嗰陣時國內啲佳麗咧就哇香港人啊考聲俊啊哎呀跟你啦香港幸福啦咁樣，跟住咧一定要靠個香港仔先貴之仔啦、啊。咁而家咧翻去大陸玩咧，香港仔行埋一邊啦，澳門人先值錢噶嘛，因為澳門人有現金分享啦，有各式各樣嘅維穩津貼啦。咁啊，我哋嗱喺講其他維穩津貼之前咧，即係講翻現金分享啦，呢、这個何特首呢、这個真係大哥嚟嘅呢個，阿華哥嗰陣時華哥嘅開頭嘅現金分享幾錢啊？ 係5000蚊㗎嘛，係咪啊？阿博士， 5000蚊。 嗰陣時候你嗰5000蚊會點樣使啊？可唔可以回憶一下？ 哇！嗰陣時5000蚊好遙遠嘅事， 交學費咯。 你又嚟交啲咩學費啊？ 嚇！即係有陣時你讀書，跟住諗住交嗰5000蚊學費，即係唔係5000蚊學費，即係補貼下咁樣咯。係啊。 即係就係攞嚟交學費啊？ 係啦。 哦，咁啊。唱歌，你5000蚊攞嚟做乜嘢啊？ 我記得好似唔覺意都已經跌曬去，交下電話費啊，食翻餐好啊，旅行都唔夠啦。其實 應該咧，我估咧，澳門咧嚇、有超過50%嘅人咧，係會拎張買 iPhone 3嘅，因為咧，即係基本上咧，而家有個陰謀論噶嘛。阿昌哥，你講下，其實澳門政府陰謀論係咩？即係出面坊間講嘅啫嚇，唔關代表本台立場，有咩事就去。去啲爛鬼樓嗰啲揾啲阿叔啊，晦氣啊， 係啦，即係其實大家有記憶咯，覺得唔知嘅永遠都好巧嘅。新一代 iPhone 一出冇幾耐之後咧， 就有施政報告， 又有施政報告，跟住就會講現金分享㗎啦。 冇錯， 而佢嗰個現金分享嘅價錢咧，同手機嘅價錢咧，亦都跨歐 喎，跨歐喎， 好靈異喎，真 係。每一次咧，佢分享完個價錢咧，就係你去買手機咧。仲剩得幾十蚊，或者你補貼幾十蚊就買到㗎啦。 係啦，都係差唔多嘅，即係你而家 iPhone 5咧，即係你諗住，哎呀出咗咁多代，應該又跌價啦，又話功能冇乜加冇咩事，跟住佢就話，哎呀而家 iPhone 5好難生產，跟住到唔到兩日又炒到7000-8000蚊，咁就同我哋而家澳門現金分享嘅價錢咧係差唔多嘅，因為真係好靈 異。因為背後咧江湖傳聞咧有個陰謀啊，其實 iPhone 咧。就係、是、澳門政府背後係有股份嘅蘋果，但係咧近呢幾年咧就輸曬啦，輸曬俾 Samsung Galaxy。點解呢？因為江湖傳聞咧 ，Galaxy 背後嘅財主真係 Galaxy 啊嘛。咁你點打啫？係咪先 ？Galaxy 咁又有咁多個地盤，又話起第三期啊，係咪先？咁啊冇辦法啦。咁啊連韓國 LG 嚇影埋少女時代都唔夠嚟啦。咁啊～以往咧咁大家都係噶啦，一係啊買 iPhone， 一係啊去旅行啦，最興噶啦。澳門人使唔使而家成日都要去旅行嘅？點解要成日去旅行咧？其實 係咯，可能澳門太細啊，即係想啊出去走開一下咁樣。 我住今期8000蚊，我住去旅行嘅喎，都係。 所以咪膚淺嘅澳門人咯，因為澳門人咧成日都話：，哎，澳門太細啊，澳門好大壓力啊，所以我哋要出去玩。根本咧就係、是、嚟自一個心態，崇洋。我出去，我個人浸過鹹水咧，翻嚟咧啲腳汗都香啲嘅咁樣。就是、其實咧，如果你應該有錢嘅話咧，據呢、這個政府啊，即係好似香港政府咧派6000蚊咧，你知唔知佢第一件事啊？因為嗱，即係咁啦，司徒文俊係一個有澳門又有香港身份證嘅人嚟嘅，咁啊亦都有台灣身份證啊，咁樣咧，咁變咗上年我收錢咧就食兩家茶禮嘅，咁你問我咧，咁其實我當然係澳門人啦，香港政府派咁少係咪啊？你想我承認自己做香港人得，你派90000，咁我就話我香港人嚟㗎啦，咁樣咧。上年收到之後咧，佢嗱嗱臨咧就同你講、啊：如果你冇用，你應該冇用嘅，你可以捐咗佢。 哦，呢、這個建議都幾好、啊，但我覺得你應該有冇聽佢講咧？ 梗係有啦，嗱嗱臨不想消費拯救國內佳麗啦，係咪啊？哇，大佬，你知唔知喺坦州有幾多貧困嘅女兒？ 係咪坦桑尼亞州？我全識中嘅， 冇錯，即係喺國內嘅坦州啊，咁啊嚇，亦都有嚇香洲呢啲有嚇好多唔同嘅卡拉 OK 同夜總會呢啲咁嘅貧民屈。有好多貧困嘅女兒童喺度，大佬冇飯食，冇衫著，好慘噶嘛，係嘛？咁啊，你梗係要上去進貢下噶啦，咁啊，喂，咁另外咧，即係現金分享啦，嗱，佢成日都話嘅，係要咧，即係睇翻而家我哋個通脹嚟到去釐定俾幾錢，咁但係咧，我又成日都覺得嘅喎，澳門政府咧，佢係嗰種咧，就同香港咧係好似有種無形間嘅競爭嘅，你香港俾幾多咩？我俾你多啲。 帶翻去對面轉頭啦！ 我要帶翻你多啲，因為咧長久以嚟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覺啊。以前咧就香港人咧就有啲睇唔起澳門人嘅，成日都覺得，澳門人係低啲嘅，係渣啲嗱，又嗱即係咁樣啦。以前香港人好串噶嘛， 個頭都要惡高3寸 嘅 真係。 鬼佬咧就 number one 嘅，香港人 number two， 澳門人 number three， 大陸人 number four， 即係澳門咧就係、是、喺香港之下就大陸之上嘅。咁跟住咧，長期甚至乎以前都話啦，因為以前未賭牌開放咧，咁啊大家都知啦，阿何生嚇啲長回力啊舊葡京最多嘅客以前唔係嚟自大陸，係嚟自香港嘅。咁後屘咧，我哋國內開放咗啦，先進咗啦，經濟好咗啦，多咗收地啊，多咗煤嗰啲煤礦啊，咁於是咧先至多咗大陸資金嚟嘅。咁以前做香港人生意咧，啲香港人成日話噶，超你啲澳門人得，我哋香港人養活你噶啦。 即嗰啲心態係咁嘅喎。 係好口響㗎，但香港笑澳門嘅心態。 係啦，咁所以咧，即甚至乎我都話啦，好似以前咁即係過香港買玩具，哇！佢見你，佢即係佢見你啲銀包有啲澳門紙嘅，都唔係香港人嚟，都唔多理你嘅。 到今日都係啊！佢話我唔要嗰啲銀紙咁樣， 我唔 今日都係咁嘅， 係 真 係 咁樣講㗎。嗰啲銀紙 啊， 好 弊。即係最搞笑一樣嘢啊！嗱，你喺香港買船飛翻嚟，又唔俾粒蒲紙。你隻船上面啊，你買支嘢飲俾蒲紙，佢都唔收㗎。佢都要收港幣㗎，因為澳門咧，即係揾一日，我哋真係要講下一個話題咧。其實咧，澳門成日都話點解個弱勢咧，就係嚟自個貨幣其中一樣嘢。佢就係喺澳門買樓、買車、買電腦、買乜，即係難聽啲講嚇， 都係用港幣我嚟做計算嘅貨幣。 但 其實最重要原因就因為多三蚊啫港幣，我又唔會話覺得係有啲咩特別原因係在商言商賺多少少。 但係但問題咧就係、是、即係你連賭場都係計港紙噶嘛。咁變咗咧，但係呢度澳門咧，佢本地嘅銀紙咧，就反而係嗰一直係嗰個地位係嚴重低下噶。咁呢度我哋揾一集會講講啦。咁但係即係其實真係相差嗰兩三蚊嘅啫。有時你去銀行堆都冇三蚊添啦。 係啊。 咁即係好似出面咁，大部分好似我自己喂讚幾都寫明嘅，港幣不補水噶。喂，大佬，你攞張港幣嚟食嘢，100蚊又補多2蚊，咁補嚟做乜啫？即係我都唔補嘅。咁但係咧，好怪噶，即係嗰個低俗情況。咁樣，但係而家咧，即係每每佢派錢，其實就係呢、這個即係呢個心態影響之下咧，你香港派6000咯，派8000咯，係咪咁咧？ 香港嚟家係唔派錢添啊！梁振英政府係完全冇提過派錢，即係我唔知道佢係咪留一個後著，真係乜都搞唔掂啦，先用派錢嗰一招。 唔係啦，梁振英政府咧，因為呢個澳門嚟㗎，咁啊，如果香港啲人聽完唔舒服咧，咁啊，真係關到銀事啦。咁啊，雖然你可以鬧我畜生，你都係香港人嚇、啊，不過同樣我同樣啊，同樣咧，我都係澳門仔嚟嘅，咁啊唔好意思啦嚇，咁啊。都唔係我想嘅，係咪先嚇血緣嘅嘢係咪先？咁啊即係以一個澳門人嘅睇法咧，而家香港嘅梁振英政府咧，佢就係想咧整到咧成個香港咧係暴動啊，或者多啲人跳樓啊，咁死咁一炸咧，咁佢啲資源咪又多啲咯，咪可以封口啲咯。 嗯， 你唔發覺佢係想將人逼死㗎咩？ 係啊，佢真係每一樣政策咧都好辣手，仲要係六七樣一次過推出嚟嘅喎。你十、 啊、 你呢個政策十幾萬人上嚟示威，第二個政策又十幾萬人上嚟示威，但係六七個政策一齊推咧，你人就開始麻木啦嘛。 佢嗰啲唔維穩㗎，嗰啲即係嗱，佢嗰啲做法咧，直情咧，你唔發覺咧，佢哋用人咧，即係嗰套咧就係、是、哦好啊。今日我施浩文就做咗特首喎，哇喳喳林，教育局長啊，梗係揾博士啊 ，friend 嚟噶嘛。喂，跟住外交啊，唱歌啦，咁托得，跟住嚇再整啊，整個鬼古部揾人成俊哥啦，係咪先？但問題 邊個屬邊個 friend 入去咧？ 邊個 friend？ 但係呢一套喺澳門先 work 噶嘛，喺香港梗係唔 work 啦，係咪先？咁所以咧，你香港係好簡單啫，係人都係要即係做實事，同埋係睇成績睇數據啊嘛。咁變咗呢啲咁人性化嘅管理，佢根本就係想玩死成個香港。咁所以咧就冇得講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梁振英係絕對係愚蠢嘅一個統治者。雖然話三叉位其實可以做好啲嘅，咁但係我哋嘅特首梗係偉大啦。咁其實無論我喺澳門邊個做特首都偉大㗎啦，因為每一個特首咧都係咧遵從翻咧之前嘅龍頭阿華哥咧定落嚟嘅方針。啊、即係我今日飲多咗啦，嗨大咗啦，咁大家唔好介意啊，有飲醉咗之後講下嘢，就係、是、每年咧都係派，而個數咧每年加2000蚊咧就冇死㗎啦。 係啊，咁就其實我又覺得幾欣慰嘅。你對比翻香港同澳門嚟家嘅情況會係點樣樣咧？澳門嗰度佢而家如果係有反對嘅聲音咧，佢首先就唔會夾硬推一啲政策逼你要先，佢可能會拖長個諮詢期，睇定啲，睇下大陸咩面色。睇下啲人反對嘅聲音大聲定細聲，跟住再傾好曬所有嘅利益，跟住先再慢慢諗一個新 plan 出嚟。好似嚟緊嘅夜市咧，其實係一個最好嘅例證嚟嘅，但唔會有似香港咁硬推，然之後咧搞到個對麥鏈好僵，然之後咧虛耗咗好多時間、好多金錢、好大嘅民怨。 其實澳門政府好醒嘅，佢比香港政府咧係醒唔止一個班嘅，因為佢知道有啲乜嘢咧係要硬嚟，有啲乜嘢咧係可以拖，有啲乜嘢咧係可以 hea， 即係佢係好清楚拖同 hea 都兩個字學嚟嘅 hea 咧就係、是、嗱hea 咧就係好宏觀咁樣講啲嘢出嚟， 但係咧就永遠都唔會落實，亦都冇框架。 哇，老老實實喎、哦，你話要講澳門嘅核心價值，我覺得 hea 都係澳門嘅核心價值嚟喎、 啊，核心價值啊，拖同 hea 都 係最核心嘅核心價值。 拖咧就係講樣嘢，嗱即係我打個比喻啊，拖同 hea 嘅分別係乜嘢咧？拖即係譬如嗱，而家咁，你同個女朋友講。喂，我結婚係啊，嗱，總之我呢幾年內咧，我一定會結婚，跟住我會買層樓啦，咁我會點，我會點啊，我會寫埋你名啦，嗱，但係咧，跟住慢慢去做，呢、這個叫拖 hea 咧就係結婚啊，會嘅遲早都會同你結㗎，係咯，或者咯，係咯，跟住間唔中問下，呢排冇乜 feel 啊，人哋而家唔興咁早結婚，嗰啲叫 hea 啦，即係一個咧就肯定，但係無了期，一個咧就俾個大綱你，似是而非，又加埋又無了期。咁澳門其實一直都係行呢一套噶，咁樣咧，但有啲嘢企得好硬嘅，即係例如雙非問題啦，澳門企得好硬，佢到而家冇事啦。 係啊係啊， 咁另外投資移民啦、一俾人嘈完，咁而家嗱嗱臨啦，喂，唔係有錢啊，可以過嚟攞身份證係咪先？咁變相咧，即係呢啲佢就企得好硬，咁其實係搓得好啊個波，佢知道咧點樣唔會逆到你嗰個中央意思，但係又可以同啲人交代到。咁呢個政治手腕咧，其實澳門嘅管理層咧係好醒嘅，雖然咧。香港嗰啲懶係叻嗰啲咧，成日都話澳門嘅政府又話淨係識派錢，又話冇長遠措施又乜又乜。喂，你唔好理啦，人哋冇掂曬成個社會，冇掂埋中央，再要冇掂埋嗰班黑社會，再冇掂埋班商家樓，全部冇掂曬啊！好過你香港嗰啲精英制嚇、梁振英咁醒，即係跟啲人咁醒，咪出嚟搞佢一鍋粥咯。 唔係啦，仲要冇掂曬美國外資嗰班賭場大佬。 係啊，我都話咯，嗰班商家佬咯。 係啊，全部都係食人唔掠骨喎。 你 冇下， 你估唔同金沙老細傾偈，你估容易㗎？ 咪係咯， 先大佬，人哋喺美國，喂，即係人哋真係外家嗰啲係叫外國勢力啊，都有支持共和黨嗰啲啊，大佬。 真係外國勢力，人哋真係同部署仔有計傾 㗎， 爭啲成個橫琴吞曬都孭翻出嚟咋，真係。 係咯，即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嚟㗎，咁所以咧，即係香港人咧。好多時仲抱住個心態咧，都係覺得澳門人啊，渣好多，香港醒好多咧，咁呢種心態 out day 啊，咁即係恕我難聽啲講句啦，你哋醒，結果咪一鍋粥，結果咪個個冇飯食咯，咁咪仲要而家諗辦法過嚟澳門做嘢咯。 啊，咁啊，其實又另外一樣嘢，其實香港咧回歸之前行嗰個制度咧，同離家同背靠祖國行嗰個制度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咁香港人好多心態上面咧未適應呢一種咁樣樣唔同嘅比較背靠祖國，要同祖國緊密合作的這種思考，但澳門其實在一二三事件之後呢，即是跟中國那個中國政權的關係呢非常之緊密，很多經濟啊，很多政治啊，互相其實是做了很多事都互相適應了，其實個回歸之前之後其實的分別，大家作為澳門人呢，即都不會說差別得極大，是慢慢慢慢這樣轉變，甚至乎是轉好的，即是其實在經濟上面這方面就最感受得到了。還有剛才文俊哥都講過派錢，其實派錢不是那麼容易，大家可以去攞份施政報告睇睇，或者睇下大綱都知道，佢唔係話每人派八千蚊咁簡單，佢老人家點樣樣派，跟住醫療嘅會點樣樣，跟住咧讀書點樣樣派，有咩津貼，高等教育又點樣派，其實派得好 detail， 好多窿窿罅罅，派錢個個人唔同，唔係話統一派八千蚊咁簡單嘅，係好曬做曬功課。就算你睇翻個施政報告，其實有啲好 detail 嘅地方，佢係幾細心嘅，佢有個 lift 嗰個大綱嗰度零零舍舍，有一版有下角寫。長者小提示，有時候你啲老人家真係咁多字，老花都睇唔清噶嘛。但係你無啦啦有一格，我話全部綠色，但係有一格黃色長者小提示，話俾你聽啊，咁你一年咧就可以攞到幾多錢啊，每月收幾多錢啊。咁就算係一個老人家，佢唔識字都好，淨係識阿拉伯數目字都好，佢知道啊，每年每月佢作為一個長者，佢究竟係攞到幾多嘅現金福利。咁其實你可以好留心咁樣睇得到，佢嗰個施政報告都會比較關顧一啲弱勢人士啊，好 detail， 即係係有做功課嘅。你可以覺得佢派錢唔好，但你冇辦法否認佢係落個心機做功課咁啦。 嗱，所以咧。下節翻嚟咧，嗱我哋咧就即係啱啱講完呢個維穩費啦，咁咧我哋下節咧就要再講下啦，就係啱啱咧阿昌哥提到啦，老人家嚇喺今年咧就攞到嘅著數咧就比起啲後生仔咧就係多好多嘅，咁啊多成點咧？咁啊另外咧即係究竟嚇佢仲有啲乜嘢嘢嘅維穩津貼咧？咁啊嗱第一節咧我哋講維穩費啦。咁下節咧就係維穩津貼啦，咁啊下節咧就翻嚟啦，再講下呢個各類型津貼嘅嘢啦嚇。